一个人的心里。谢谢。

乡他就离开，想过要将就一点，却发现将就更难，于是我学着乐观。 是快乐。如果今天抛不开的只得工作，连开开心心的工作，谁不是单身的感觉？而寂寞就是错。就算当上天后，但想得到一个 伴我走到天后，食晚饭着新装。 就算可以不见，但得一双健 康，但我可以依傍如若你这刻想跌倒。 男友说走了， 喊便喊出来。 男友说疯了， 你别太悲哀， 自信丧失了， 相信你可爱，然后该放开都放开，或者不需恋爱。

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